在日本的每一天，何峰都如坐针毡。小池良义身体一直不佳，去年罗林叔就从大学请辞，一是为了照顾丈夫，二是协助他处理内外事务。小池良义手术完两天，小池太医便急匆匆地又去了中国，何峰也要跟着一起回去，小池太医却让他留在东京照顾家人，不许外出。这些日子，藤田每吃每晚都会掐点过来，他对时间把控异常严格，误差不允许超过两分钟。晚上7:40，藤田美智又准时到了。何峰正在看报纸，连脚步声都没听到。 罗二哥哥，看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 藤田美智弯下腰，看了眼报纸上的内容。 啊，太好了，终于打起来了。 何峰折上报纸。三天前，日军打上卢沟桥，与29军激战，开始了全面侵华，与之而来的也是全面抗战。何峰的心情很复杂，喜悦、焦急、亢奋与担忧交杂着，恨不得立马飞回祖国，扛着枪与同胞们奔赴战场。心头藏了头蓄势待发的雄狮，只不过多年来的蛰伏早已让他充分学会了忍耐克制。他藏住所有情绪，对藤田美智笑了一下。 看战况吧。 希望能早点结束，父亲就能回来了。 藤田美智抱住他的胳膊。 你还会去吗？ 会。 我不想你去。要不等打赢了再去吧，我们可以去上海逛一逛，或者南京。 南京也不知道阿芝还在不在南京了，我上楼去看看。 哎，一起去。 小池良义睡了，何峰与藤田美智刚要到房门口，罗林叔走出来让他们莫发出声，关上门领两人又下楼去了。罗林叔穿着淡青色长裙，他是不太喜欢穿和服的，除非有什么特殊节日，才会迎合小池良义裹上一层又一层。他未施粉黛，唇色淡淡，头发随意挽着，甚至掉了一缕搭在肩上，看上去不修边幅，却有种颓废的优雅。到楼下，罗林叔才开口对何峰说， 让你看的那些文件都看完了吗？ 没有。 明早需早起，跟我出去一趟。 罗林叔缓缓抬起眼皮，轻飘飘地看着他，这狭长的柳叶眼，不管是抬着、垂着、平着，都各有味道。 不早了，去看吧，我和美芝说几句话。 好。 何峰转去书房了。罗林叔带着藤田美芝坐到沙发上。 这几日你辛苦了。 藤田美智端正地坐着，她自然是把眼前这位看作是未来婆婆的，大概因为她总是冷着脸不苟言笑，给人不好相处的感觉，再加上她是中国人，总觉得隔了厚厚的一层，亲不起来。藤田美智敬畏地回话， 这是我应该做的。 罗林叔面无表情地靠在靠垫上，手扶额，揉了揉太阳穴。 要我帮你按摩一下吗？ 最近学习怎么样了？ 藤田美智顿时更蔫了，她讨厌学习，偏偏这个未来婆婆从前是个大学教授，听说还是个特别严厉的。 我还在努力。 要专注学业，不可懈怠。 我会的。 龙二也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忙，不能时时陪着你，就算不在一起，你们也要共同努力。 是。 以后就不要天天过来了，你大哥是帝国优秀的军人，二哥也是很有才华的戏剧人，你也要跟上才是。 准备读什么专业呀？ 还没想好。 罗林叔拿起旁边放着的报纸，专心看报，不理他了。藤田美枝觉得自己说错了话，她不该说没想好，哪怕随便编一个都会比这个回答好。罗林叔一言不发，这让他心里更慌，做的是无比煎熬。他酝酿许久，终于开口： 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不打扰您了。 藤田美枝站起来，恭恭敬敬，轻轻鞠了个躬。 您早点休息，再见。 去吧。 藤田美枝快速走出去，直到出了院子，停下来长呼一口气，往后看了一眼。 啊，这个女人太可怕了，以后嫁给龙儿哥哥一定要搬出去住。 白天江守月一直在募集物资，深夜才去找肖望云。肖望云白天在外忙，晚上便去学校指导学生们画抗日画报。江守月到的时候，他正在帮一名学生修改。 这只手握着拳比较好，更有力，标语放在这里不够显眼，竖板放大。 好。 江守月不想打扰他，在门口站了好一阵儿，等肖望云起身才悄声进去。